我说，仿膳的饭价格贵极，很大程度是在摆谱。苏慧说，钱对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成问题。我们走过了多少山山水水啊，你在陕北吃的那些苦头，一百顿仿膳也弥补不过来。苏慧的话很有诗意，使我想到了他写给老妻的那些信，香喷喷的信，随同诗意而来的是一杯玫瑰花茶，从他所写暖瓶里倒出的淡红液体。我喝了一口，寻不到小时候的味道，一股药味儿。苏慧解释说，他加了西洋参，我们这个年纪喝点西洋参对身体有益。我问他的妈妈可好，他说，苏妈妈吗？她住在养老院里，北京最好的养老院，90多了，头脑清晰，把过去的事情记得真真切切。我们将来啊，难得有这样的好头脑。我想起了那个让我崩溃的月夜，那个在最好养老院中颐养天年的老人，也一定是真真切切地记着。见我走神儿，苏慧说，苏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说，这个我知道。苏慧说，我的名字也不叫苏慧，我的生母是解放前北平的地下党员，她离开北平的时候把我交给了苏妈妈。我说，这个我倒不知道，还是头次听说。苏慧说，我现在的名字叫孙慧，我恢复这个名字有40年了。我说，你的生身母亲把你交给苏妈妈抚养，倒是很放心。苏慧看着我，笑眯眯地说，知道吗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坏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好的地方。我的生母很聪明的，没有苏妈妈的抚养，便没有我的今天。苏妈妈是我永远的妈妈。苏慧说，她的亲生母亲在山西牺牲了，她的父亲姓孙，一解放就到处找她。母亲的死让她的父亲找起来很困难。我说，这么说你是革命烈士遗孤？苏慧说，难道这个还很重要吗？我说，要是放在40年前，它太重要了。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慧妈说的，到时候我得完完整整的还给人家的话。苏慧从包里拿出了一本画报，是那本被瓜子仁当年没收的黄色画报。几十年没见，那些光屁眼子的男女仍旧在里面松松散散地站立着，并没见老。见我对着画报露出惊奇，苏慧说，你还记得他？我说，是的。苏慧说，画报是苏妈妈从郭老师手里要来的。我注意到了，苏慧说到那个魔鬼的时候，将他叫为郭老师，而不是瓜子仁。我问，姓郭的下场如何？苏慧说，谈不上下场，他的结果还算不错，早早就退休了，前2年还抽空 到养老院去看望苏妈妈。这两年呢，坐上轮椅了，不去了。末了，苏慧总结了一句，其实郭老师对我们大家还算是不错的。不错，后面的内容太丰富了，一言难尽。我看手里的黄色画报，其实就是国外印刷的一本美术裸体写生画册，是真人，有素描，哪里有半点黄的色彩在其中啊？但在当年我们那些小男生小女生眼里，竟然是脸红心跳的冲击，是秘不示人的隐晦。我们被黄了整整半个世纪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月亮门，演播田洪涛。 苏慧说，他和老伴儿都从国企管理层退休了，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各地游走，儿子开着家公司，孙子正在成长中。苏慧拿出平板电脑，一张接一张地划出照片，给我秀他的幸福生活，屋里的摆设，豪华汽车，孙子的大头像，小汤山的别墅。我说，想看看苏慧妈现在的影像，她的电脑里却没有。苏慧跟我说，她现在很幸福。我们见面的谈话，除了她的幸福以外，还应该有其他的内容，可总是深入不下去。我认为苏慧最想问的应该是老七，那个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老七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及，不知是忘了还是不便提出。我有那么多历史的一二三，他怎的一点也没有呢？难道幸福中的女人都是健忘的？我终于拐弯抹角地说出了老七。苏慧像是突然想起似的说，哦，顺权哥哥从他那年进了学习班，我就没再见过他，有几十年了。苏慧很巧妙地把专政的牛棚说成了学习班，是很小心地给我和老七留了面子。这个女人心很细，也很聪明。老七的话题由我来提出，显出她的矜持和对以往事情的不在意，掩饰了某种尴尬。她对往事故意的轻描淡写，让我有些不快。她这种小女人的做派，也是以前我们成不了朋友，将来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主要障碍。我告诉他，那次瓜子仁把老七关进牛棚，没有审问，也没有让血检查，而是把他放在太阳地儿晒，从太阳出来就开始晒，一直晒到太阳落山，连着几天把老七晒得红虾米一般，几乎昏了过去。没想到他的紫外线过敏，经着一晒再晒的遏制，竟然奇迹般见好了。以后被转移到河北砖厂烧砖，也没有再犯。哼，想来还是平时养的娇，缺少锻炼。苏慧说，顺权哥哥是个好人，他还好吗？ 我说，老七两年前去世了。苏慧半天没说话，眼神变得暗淡。我说，我在北京买了房子，退休了，企图给自己营造一个像模像样的家，营造一个装出来的北京市民。但是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，老七走了。我回京的第一个活动是参加他的葬礼。从此，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亲人，没有一丝牵挂了。细想想，我回来干什么？泪水夺眶而出。苏慧轻轻拉起我的手，把我的手攥在她的手心里。苏慧说，顺权哥哥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人。他性纯，心静，是世间难得的真人。我说，可是他比你大了很多，至少有十几岁呀。苏慧说，你别忘了，在那个时候我比你成熟多了，是个有主意的大姑娘了。相差十几岁难道是个问题吗？放在今天是司空见惯，那将是另一种生活，像苏妈妈给我的生活，简单、安静、温馨，将满足深深地藏在心里。我说，你现在不是也很幸福？苏慧说，现在的幸福都装在照片里。我的丈夫与我年龄相当，同岁，他当然也是个好人。我看他来了。假山西边的月亮门走过来一个男人，花白头发，中等身材，啤酒肚子，两只山峰的耳朵。见了我，嘴立刻咧得很大，满嘴的牙毫无遮拦地露出来，俩耳朵变得通红。李丽子。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鬼子坟。 鬼子坟隐藏在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北岸一片灌木葱郁的荒地里，是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墓地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很是僻静，背靠着那些绿叶掩映的墓碑向南望，可以看见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和翻飞不歇的燕子。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护城河凝滞的河水腾起薄薄的水雾，教堂的尖顶反射出金色的光芒，一切便变得混沌诡异，让人有虚幻之感。当然现在的人已经寻不到那些墓碑和杂树，感受不到那些扑朔迷离，一切均被高楼替代，面目皆非了。护城河的河水还在，成了休闲的带栏杆的小河，城墙改做了热闹的二环马路，以往的痕迹再无法寻觅。我想 那些魂灵应该不灭，那些曾经的气息应该存留。他们随着电梯在豪华写字楼内升降，跟着疾驰的汽车在无停歇的马路上翻滚，飘散在我们的身前身后，在我们眼前疏忽闪过。那些细碎的飞絮偶尔也会落脚于我们的文字，幻化成散淡的故事。远喽，躲在树荫里的我远远看见谢尔盖神父从教堂的拱门里走出来，在正午太阳的直射下，神父苍白的脸如同蜡烛的一般，仿佛顷刻就会融化蒸发，这让他有种远离尘寰的虚无，让人感到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至少他不属于几百米外城圈里面火热的日子，不属于方家胡同口卖炸油饼、老豆腐和鲜鱼水菜的喧嚣，不属于雍和宫喇嘛们嗡嗡的诵经声和善男信女燃起的缕缕香烟。他像只年老衰弱的猫，悄门声息地存在于安定门鬼子坟儿这块奇异的地界。神父用手遮着阳光朝着东南望，东南那片建筑是俄国东正教的建筑群，我们称之为北馆的地界。北馆的前面是南馆，一座花木蓊郁的园子，是我们的乐园。很快神父转过身儿，把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移向了我们。哼，我们知道他的视力有限，十几米外他什么也看不到。他的头发是白的，皮肤是白的，连眼睫毛也是白的。墓地东边钉马掌的老孟头说，谢尔盖是秋子托生出来的，前生他的尸体没有入土，被人用砖将棺材封存在地面，谓之秋子，被秋的灵魂轮回转生，就是这般模样。要不人们为何老说入土为安呢？什么东西该在哪儿它就得在哪儿，违背了这个规矩就得出麻烦，谢尔盖神父就是如此。我爸爸说孟老头的说法是迷信，白发白皮肤是一种病，白化病，无法根治的遗传性疾病，跟前生入不入土没关系。我的同学李东升说谢尔盖神父姓肖，有一半俄国血统，俄国人是白人，白人自然长得白，眼睛正面看是蓝的，侧面看是绿的，像波斯猫。三种说法我更信东升的，因为东升的爸爸是东正教徒，给教会养牛。东升他们家就住在北馆里头，那是教会的地界，房子当然也是教会的。东升还说谢尔盖喜欢人家叫他肖神父，不喜欢人家叫他谢尔盖，在北馆里人们都叫他老肖。老肖在北馆级别只是一般的诵经士，跟工友差不多，北馆里级别最高的是司祭，老肖是干杂活的，教会管理的事儿且轮不上他呢。我们这些局外的孩子搞不清那些复杂的关系，见了穿袍子的男的统叫神父，女的叫嬷嬷，也不管他们是哪国人。但是我们一直管老肖叫谢尔盖，因为谢尔盖这个名字很洋气，很外国。